锵锵三人行，今天不得了了啊！大哥来了，哎呦，大哥， 你好， 好久没来我们锵锵三人行了， 忙开工啊！ 上一次他来锵锵三人行，觉得坐在这边是谁啊？曾志伟，要不说大哥还是大哥，就来过我们一次，你知道是为了什么？慈善，做慈善，他是永远不落人后啊，带头的。 那个是为了什么？四川？ 对，好像 文圈。 水灾吧，我 水灾，我忘了， 他太多次了，所以咱们得允许大哥来宣传一下电影了。这次大哥拍的《十二生肖》，所以为什么马先生来？我就说今天我们俩嘉宾呢，加起来就是龙马精神呢，是吧？我给你们看看，这俩人有缘分。我们看看照片啊，你瞧，这两个一老一少啊，宝善堂，哎，这大哥也好这个哈， 我。对，我好这个，而且我要拍之前我就去他的博物馆，去完博物馆之后呢，跟马老师请教一些古董的事情，一些我就把它记下来，就在电影上面都要出现的啊，他怎么作假啊，现在市场上多少是真多少是假的，圆明园的历史啊，怎么为那个头啊，怎么我全部要记下来。 哎呦，我老实讲大哥，我过去觉得你是个武打是高手啊，我真没后来我看了你很多报道，我才发现呢，你是个这么操心的人。原来他这电影都是他自己拍出来的，我们当然是自己拍出来的。我是说，连自编呐、自导啊，甚至他哪怕名字没有挂什么导演呐、我看他在片场啊，一会儿抓过摄像的机器拍一拍，一会儿甚至人家说最有名的是拿着扫帚嘛，拿着扫帚打扫卫生。 我是个多动症，英文叫 ADD。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就是 ADD 加 OCD， 就 是 OCD 强迫症。 强迫症啊、绝对是， 我很干净，很整齐。所以在我片场的人，第一次开工没有人这样子的。第一天开工，我就搭一个大草地，我全部过来，全部站在那边。我就说我很正经、很严肃的跟大家讲，家有家，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电影也有规矩，只是我们不守。讲，你们遵守的，你们就留下来；不遵守走。但是你们答应了我而不遵守的，我马上会把你开除。所以每个人在我那主席开中，哇，每个人来探班的，大哥，你不像在拍戏啊，像军队。但是每个的人很开心，片场没有一个人抽烟的，一抽烟的。走出来有个方块，站在那边，站在那个方块抽烟。抽完以后有个桶给他们，每个人拿杯子，要有杯子写名字，拿水瓶要写水。我专门负责一个人站在那边，就是拿水，你拿水逗啊，要么就是文涛啊、马拿走。我每天在现场一看那个 空瓶， 谁的？喝不完倒到树上，把瓶子捏扁，摆在那边给阿姨。那个在片场，你可以到片场去问。他说：“大哥，每一组戏我们扫的都晕了。我们来你片场的门口，只是捡几块树叶。我是这么干净。” 龙导演主要的工作是维持片场秩序，是吧？我说 真的，现在很多人太没有规矩，而且我这种规矩。 但是你的规矩是不是又太过分了？我怎么听着像病得不轻啊？因为任何一个剧组都是乱七八糟、满地垃圾，哪有？ 所以我们的电影人给人的感觉就是捣乱呐、我不想这个。你到了美国看看人家的开工，到了片场。你现在到了片场，包括你们这边， 你看又挑我们这儿垃圾了，我们这儿不干净。 你一进来，他们有红道，红道不能走，红道专门是拉电线的，黄道是给工作人员走的，绿道是我们走的。你一进门你就知道往哪走，你看你一进来，你看一大堆， 没错， 对不对？不是，你是要有规矩，而且呢，这种规矩可以令到每一个人的专业。 你看大家能现场看到这种强迫症的这种表现哈，他真是这样。马爷，你跟咱们龙哥认识这么久，你对他印象是什么？ 我觉得他这个很细心，这一点是超乎我想象的。 超乎想象的， 因为他这么大名气哈，就是一般情况下小事都不去考虑的，他很考虑小事，而且说到做到，这个很难。 不是，我们有时候也想说到做到，从内心想这样，但是真正实际做的时候，有时候会忽略，会忘掉，这个生活中事情太多。 所以像你这么一个人，你适合在北京待着吗？ 适合啊。 刚才还在说他爱开车，但是他只爱在北京的大年三十和大年初一开车。为什么？ 没车。到那个时候我很喜欢开车，你到了我们香港路地方很小，你开不了车。有时候我们学开特技啊，开那种，但是北京那个路很宽很直，你就会哇很开心。但你一上去你转弯就是大停车场，我就下车了。你开开开，你这个人你就不想开了。唯一是大年初一啊，年三十晚，哇，整个马路没有车，你一个人就可以开个车，哇，真正的去欣赏这个风景，去走。但是他们说，哎呀，好，我说这样子也不好，这样子表现我们的经济不发达。 你看，他还操国家总理的心，真操心。 但是你到了，比方说去。那个叫做什么云南啊， 云南 鄂尔多斯啊，那就很也是路新，全部天桥啊大马路都是新的。你到美国开车他也快，他修不及。 对，所以你看他这个大脑袋啊，真是你要考虑多少问题啊。你晚上睡得着觉吗？现在 睡不着，我是上床睡不着，下床打瞌睡。你一上床呢，先看电视，我看很多电视，要么很多录影录像带人家寄给我的看，啊，这个干什么，这个干什么的，往往呢一大堆袋子那没有名字，我就最讨厌，我一定要知道这里边是什么，我就要看，哦，这个是什么，就有个助理在旁边记下来，这是锵锵三人行，他就写锵锵三人行，这个是干什么的， 这么， 哦，这个没用的， 锵锵三人行， 这个是 锵锵三人行， 这个没有，啊，我就要把它看完，完了之后你就睡觉就响了，今天到马老师那个，马老师跟我讲那个他那个博物馆要拆迁了，他拆迁我要怎么样跟他合作呢？怎么样去搞那个东西？哎，不是，明天丁晟那个导演那个人，还没上，很难的就睡着了，但很快就一起来，每天早上就一大早，最讨厌这种那个搞搞搞搞搞搞啊，我大哥起来了，知道了。 哦，每天早晨有人敲门叫你起来， 对他们高高高，知道了，再一想今天干什么，今天是聊剧本，不要紧，再睡一会儿，啊，不要紧，他又来了，高高高，他如果十五分钟，我没有叫他拿东西给我吃呢，就是又睡着了， 哎呦，啊，是这个， 如果这高高高，今天锵锵三人行，今天不能迟到，咵就起来了， 哎呦， 还不能，还要分迟到跟不迟到，可以迟到。或者是可以取消，今天实在太累了，想一想，今天因为是他们那个陈家班在套招嘛，好，算了，跟他们讲，你们先套给我拍录影的给我，咵，那我可以睡一天。 哎呀， 他这种是最好的，就是一旦体内亏缺了以后吧，一次补足。我也有这 种感觉。而且你看你们俩年龄按说差不多，跟马爷你说你们俩都状态区别这么大。 大我几岁？ 大你几岁啊？57了，是吧？ 对， 龙哥呢？龙哥能说吗？ 我47， 47没错。但是马爷，你怎么就觉得好像整天颓下去的那个感觉？他怎么这么龙精虎猛呢？ 对，我对他这精神非常。 我大马爷一岁， 一岁啊？ 你看不出来？ 真的？ 嗯。 你58，哎呦，马爷，你够失败的！我说你真是失败。 对，你看他的精神 啊。 我觉得跟他从小这个从事的这工作有很大关系。你比如小时候肯定不迟到，你看他那种感觉就是永远觉得今天是不能迟到的事儿，绝不迟到，对不对？ 我觉得他有点像打了鸡血一样，你说是不是？ 我 这个是生命能量强的人呐。 我跟我爸爸学了一样东西，后来我是学回来的，就是我爸爸半夜，我现在吃早餐，我爸爸是。爱睡的时候就睡，不睡的时候不睡，他爱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后来到我休息了，我每天是给助理经理人时间控制， 几点要干什么，你今天要穿什么，你现在今天要穿黑的，明天要穿白的，不仅是蓝的，你不能穿蓝的，你要怎么样，几点要到机场，几点要上飞机，几点要吃饭，几点就这样子。 哦，你现在是被无数人切割的一个。 对，现在我不属于我的。要么今天要见谁，那天要这个是要见官，那个就要见记者，那个叫外国记者，今天要讲法文，您就是这样子。 所以就为宣传这个电影《十二生肖》，我刚才问这龙哥，我说你打哪儿来啊？他想不起来， 我想不起来。 那你给我们描绘一下你未来，说一天一个地方。 就是那我是过两天吧，我不讲几号，是半夜香港，回到香港应该是三点多，第二天一早飞台北，坐两个小时车到宜兰金马奖，第二天坐车回台北。飞香港，到了香港马上要拍一个中国的一个公司的广告，拍了半夜，第二天拍平面，半夜飞回香港啊、北京，第二天早上造型，晚上开工拍戏， 我的天， 连拍五天之后，飞香港一天，早上飞，晚上飞回北京。一天来回哦，跟着下来就是新马泰，一天一个就新马泰，印度要回北京呢，还是从印度直飞俄罗斯？再考一个叫多飞两个小时，一个就十个小时，完了就是之后就是上海、重庆、北京、广州。一天一个， 我的天，我听都听晕了，这老汉整的。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那接下来我们就很好奇了，你怎么能这么龙精虎，你吃什么呢？ 我真的没什么什么，人家讲我吃牛血啊什么没有， 打羊胎素啊 没有啊，最怕打针啊，我最怕打针。 你觉得你是靠什么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的血型也奇怪，我的血型 是 AB negative。 哎呦 ，AB 的，那是星座呢？ 星座是羊， 白羊， 母羊座， 母羊座， 啊，白羊座， 白羊座， 没有母羊座， 比较喜欢母羊啊， 白羊座， 白羊， 白羊座， 哎，我跟白羊的有缘啊，真是 属马的， 属马，白羊座经常出艺术家。 我也白羊座， 你看看俩白羊座龙马，你还属马的。哎，那其实过去咱们觉得啊，这个龙哥是个武人，打功夫的。我现在慢慢觉得呢，他还真不是一般的武师出身的人。你的脑子里啊琢磨的问题，你是当年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还是慢慢变成了今天这样一个胸怀天下的这么一个？ 慢慢以前真的是我回头看我过去是一个非常讨厌的一个人， 怎么呢？ 小时候可怜，到了后面就是也可怜，就是我分阶段了。 小时候，你先说小时候怎么可怜？ 小时候就是生在英国统治的地方啊，那我住着的地方就是美国领事馆、法国领事馆、英国领事馆都是领事馆的人。哦，那我永远是走后楼梯后电梯，看见外国人走过我要向边走。那我是住在法国领事馆，我三岁讲很好的法文，我跟法国领事馆 真的 有时候法国那个法国太太很好，老是有时候拉在一起，我跟他女儿一起玩，小小就讲法文 Bonjour ça va ça va bien。 现在已经忘掉了，那就是永远给人打不能还手，到了后面我顶不住我就打人。我小时候爸爸就叫我小红拳，就是如果同等的身材我就一定打， 绝对能打倒他。 对， 你还没练武的 完了还要给爸爸打，还要去道歉，还要到人家那边站在那边道歉。 哦，这样的 很压抑， 就是 看，反正看见外国人就怕，永远在我眼睛里面外国人是至高无上最有钱的，权势很大的。 哎呦，感觉是当年这上海滩华人与狗不能入内那时候长大的。 那个时候我讲40几年前50年前了。 哎呦， 对不对？ 真是 香港那个时代， 后来慢慢慢慢大了，就是爸爸到澳洲去了，我自己一个人在学校也是可怜呢、啊、练功练功， 没有女朋友， 给小时候哪有给洪金宝欺负， 给洪金宝欺负。 对， 你那时候打不过洪金宝吗？ 打得过他也不能打、啊、打他是叫做什么叫做欺师灭祖， 他是师兄， 师兄大大师兄 哦，大大师兄， 他在这我在这 哦， 他下面还有二三四五六，我在很后，我还在袁奎袁华的后面。 哎呦，真是小弟就是被欺负啊！ 对， 嗯， 他 可怜， 他是一个楚霸王啊， 楚霸王， 洪金宝就是霸王 啊、哦，真的是很有霸气， 没办法。 我倒觉得你很有气场啊， 但看见他我就没了，看见他我就要、 啊、到今天都这样吗？ 到今天，元彪见到我也这样子。那我见到袁华还是袁华，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尊师重道， 对、 你们还论这个的哈？ 我们在学校学的尊师重道，思维八德，礼义廉耻，忠孝仁爱。 哎呦， 你看人家传统教育， 所以就得了强迫症嘛。 啊，我们很干干净净，要尊谁谁？我们读是读四书，我们读是，你都没有读过四书，读过吗？ 没有，没有，没有。大学中庸。 什么？你看那 啊， 子臣子越，大学孔氏自遗书，而辍学入德之门牙。如今可学古人为学，次第者无了此篇之称。而论孟子之学者，未有十二学焉。这书乎岂不差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子欲子善。自知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后，我们管这种。 我说马爷， 你从来 你 我都背不下来，我都背不 下来，上百家讲坛的， 我都背不下来。 我们 这这童子功一定是小时候背， 这是小时候。 对我们。读神童诗， 嗯， 四书，我们就读这种的。 哦，怪不得啊，他这个立身还是有根儿的。 对， 但是基本上那个时候啊，就是师兄弟之间打打闹闹，是吧？但是我是觉得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你开始哎呦，就是担心国家，担心民族，什么担心这个人类，担心和平，这是不是随着成为这个世界巨星的时候，你开始觉得我得有点这个责任感？还是说你本来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哎，这个我想慢慢的吧。以前你看刚刚出来，先要早饭吃， 嗯， 你要做五行谋生，谋了生之后。赚钱，你叫我拍什么我就拍什么，啊，你叫我强奸杀人我就做那种强奸杀人， 把强奸排在第一位， 就是这样，就是没有这种思想，你就去赚钱，赚了钱之后就是发财立品嘛，你发了财啊，慢慢之后我对这个社会有责任的啊，我再回想我以前的电影啊，醉拳一很卖座，但是不行哎， 为什么 要叫人家喝酒打拳？ 啊， 我到了非洲小孩子。都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 小时候也 不行，我马上有机会拍《醉拳二》，就是不要喝酒，不要打拳，马上把这我以前犯的错纠正过来。那慢慢慢慢，社会大众、政府、国家、地区给很多责任我。哎呀，因为这个好像他叫我到那个East Timor 叫什么 ？East Timor 反正 地方 哎。 伊斯坦布尔 不是哎呀你真会翻译反正叫印度尼西亚分割出来那个地方 啊、就地球上一地方 打仗两个种族在打他不是军队哦、两个会武的种族在打那我是那个叫做联合国亲善大使他就叫我去我已经去了很多地方了我说这个打我真的有用吗他说有用没用你都要去我后来我的那个经理人说你反正你去你安心你不去我说也对去了之后跟那两族人在讲我说武术是强身健体不是打架的现在我们需要 他们真是靠武功打的 对他们就打杀两族人 打杀血斗啊这样 对血斗的 哎呦 那后来我在那边他们也是我影迷就分两边站在那边还有各族各派那我就再教他们再打功夫， 都是成龙电影教的。 我还要讲，我说要希望你们和平。我说我们现在需要和平。现在世界自然灾害每天都在发生，包括你们印度尼西亚每大地震大什么的，为什么还要人类制造点麻烦呢？希望你们和平。我走了，半年后，总统写封信给我，他们停战。 哎呦， 哇，我是好开心啊， 还真是排难解纷呐、啊、所以啊应该振兴电影，这将来能解决世界战争问题。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觉得啊，这个有的时候大陆网友都未必能理解他，你比如他觉得他老说要爱国，要爱国爱国，但是呢你也知道网上有时候你就会引起一些争议， 对， 你对这个怎么想？ 我有时候很奇怪的，某些网友他们的批评，他们的用意是什么、嗯、他们的用心是什么，是无聊呢还是真的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如果他们有的想法，你也要给人家有言论的自由，你有你的想法，我有的想法， 嗯， 对吧，你可以不认同，但你不能骂我， 嗯， 对不对？ 他们有一些啊，至少是因为比如说觉得中国这现状有很多他不满意的地方，但是你老说中国现在这么这么好，他看着你就有点不顺眼。 不是，因为今天中国是个老国家啊，历史的国家，但是新的国家，是一个新的国家，才60年， 新中国嘛， 新中国前30年都对外， 嗯， 多少给多少人的欺负，有10年的什么大灾难，有什么什么，是真正的成功是这10几年呢。我们自己国家的主席也承认他们自己有腐败，有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在改进。我是看见我们国家在不断的改进， 嗯嗯， 不断的在学习。你讲贪污，全世界美国有没有贪污？ 美国， 世界最大的贪污 是吗？ 当然。搞的世界大崩溃是什么来的？就是世界，就是美国那边开始的。我在美国接受访问，人家问我，我也是这么讲。现在我们中国强盛，所有人都拿我们中国来做问题，我们自己人都不支持自己的国家，谁支持自己的国家？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国家很多问题，我们关起来讲、 啊、 对外我们国家是最好的。 所以啊，他就当了恨不能20几个大使，我觉得外交部也该请他当驻美大使。 真的，我老是一关起门，对我们国家这样子，谁不好这个？这样吧，我们国家最好的，怎么样？是最好的。你不能讲，我们国家是有问题，对我们国家很坏。不是，你为的是什么？哦，为了。